全国温室蔬菜部门科技讨论会2016开幕。开幕式12月1号在农业科学院平壤蔬菜科学研究所举行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，有关部门干部、各地温室蔬菜研究及生产单位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工参加。